第171集，品仙二场失火。为了节约时间，曲阳波坐最晚一班航班走，又在第二天坐最晚的一班航班回来。到中队的时候，天都快亮了。天亮后，红五消防支队用官方账号发布了对凤凰中队出警安家小区的调查报告，列出多方证据表明，凤凰中队出警时间符合规定，延误到达属于交通拥堵造成的不可抗力，指挥员临场指挥符合程序，也不存在暴力威胁等情况。而针对中队长的种种传言，已对其做停职处理，另案调查。这个时候，随着完整视频和多方爆料的出现，舆论已经开始两极分化了，更多的人持观望态度，这是一个好的信号，但人亦知道自己的危机还远没有结束。被正式停职后，仁义体会到了什么叫做度日如年。每次警铃一响，他都条件反射地从椅子里或床上蹦起来，可又马上想起来自己现在不能出警，而且可能有很长的一段时间都不能，心里便难受极了。仁义陆续收到了很多朋友的安慰，战士们也是一闲下来就找他玩。曲阳波没有一点好消息都马上告诉他，为了不让大家跟着他沮丧，他便每天都笑呵呵的，一副成竹在胸的淡定模样。他也去养老院看了他爸，还好他爸平时就看看新闻，不太会上网，也不知道自己儿子最近在网络上掀起的轩然大波。仁义很害怕他爸知道，别的不说，私立医院那件事他爸一定会很生气。浑浑噩噩又假装泰然地过了几天，迎来了星期六下午，仁义去买了两瓶好酒，等龚应贤下班来接他。今天他们约好了去龚应贤家吃饭，听说龚飞兰也要去。这个丫头上了高中后，因为一年要学完三年的课程，忙得很长时间都没来中队骚扰过她了。太阳刚落山，龚应贤就到了中队。仁义上了车，有些期待地问， 不知道今天盛博准备什么好吃的？ 应该准备了很多你爱吃的。 龚应贤心不在焉地划着手机屏幕，然后抬起头。 安家小区的火灾调查出来了吗？ 我不知道，没关注，怎么了？ 今天分局收到一个匿名消息，我们还没时间去证实。 什么消息？ 去年男主人给妻子买了大额人身保险，受益人是他们的女儿。 仁义不自觉地坐直了身体。 我们想调查一下，但是你们的火调科至今没有报过案，都一个多星期了，这是不是证明他们已经排除了纵火的可能？ 按照时间来说的话，是的，一般一个星期怎么都有结果了，但凡有所怀疑都会移交警方，而且不到100平米的普通住宅鉴定起来是很快的。我可以问问。 你问问吧。 仁义给火调科的同事发了条微信，让他们把安家小区的调查报告完整版发过来。放下手机，仁义回想起那个男家属在现场激愤的模样，说道， 他当时看起来很伤心。 伤心愤怒都是可以伪装的，不用看这些表面的东西，看证据。别想这个了，想想晚饭吧。 你那天说飞兰也要来，他最近怎么样？ 上高中了，学习压力很大。他前段时间吵着要见你，我不准他去，今天正好把他也接过来一起吃个饭。 那上次你说的那件事调查的怎么样了？就飞兰父亲那件事 还在暗中查。 如果他真的有问题，你打算怎么办？ 我不想伤害飞兰，但我绝不可能放过任何一个嫌疑人。 龚应贤目视着前方，眼神冰冷。仁义轻叹一声。到了龚应贤家，仁义收到了盛博加倍热情的欢迎，盛博也知道了最近的风波，连连安慰仁义，弄得仁义都有些不好意思。 飞兰什么时候到？ 今天飞兰小姐的学校组织校外参观，据说是6点钟结束，现在应该差不多了。那个地方离这里也不远。 参观什么呀？ 好像是一个奶制品加工厂，听说10几个亿建的新厂房。 你们先聊一会儿，等菲兰小姐到了就开饭。 去看看你的宠物们。 两人来到那造价不菲的恒温室，比起前两次走进这里的那种紧张和猎奇感，现在任意闲事多了，反正他们看起来是真的出不来。但宫应贤下一刻就打开了一个恒温箱。 哎， 任意来不及阻止，就见着宫应贤从里面拿出了一条手臂粗的通体水蓝色的蛇，这就是宫应贤养的第一条宠物 Sekiyo， 一只蓝血蛇。它的皮纹十分艳丽华贵，那种闪耀着光泽的青蓝就像因特拉肯波光粼粼的湖水，金黄色的蛇眼犹如海妖一般，散发着神秘而危险的美。宫应贤把 Sekiyo 盘在了手臂上。 想摸摸吗？ 任意先笑着摇了摇头，然后有些心动了。 摸摸吧，它其实是绿树蟒的变异种，没有毒，也不咬人。 任意走了过去，眨巴着眼睛。 我先声明啊，我不是害怕，我以前也抓过蛇的，我只是不太喜欢这些东西。 冰冰凉凉的，很滑，很舒服。 任意做了一下心理建设，微微伸出手。 真的不咬人？ 不咬人，咬也不致命。 任意斜了他一眼，深吸一口气，用指尖轻轻触摸上蓝色的蛇皮，果真如宫应贤所说，凉凉的，滑滑的，触感十分神奇。 怎么样？ 宫应贤有些期待地看着任意，双眼亮晶晶的，像是在认真和朋友分享玩具的小朋友。 有点意思啊。 Sekiyo 很温和，同时也很冷漠，他不会像猫狗这种驯化动物一样跟你建立感情，但他又确实认识你。我以前觉得这种相处模式是世界上最好的模式，人与人之间如果也能这么克制，能省去很多麻烦。 啊，如果人人都这样，这个世界就没意思了。人是情感动物，没有了情感，连创造力都会丧失的吧。 你说的对。 任意的胆子逐渐大了起来，甚至把 Sekiyo 挪到自己的胳膊上趴着，他心跳加速，感觉有些刺激。 哎，来来来，给我拍张照。 宫应贤掏出手机给任意拍了一张照片，然后两人异口同声地说： 我们也拍。 两人相视而笑。宫应贤把手机放到了工具架上，设好延迟模式，拍下了他和任意的第一张合影。任意看着照片，心头直犯甜。 哎，多拍几张。 他早就想和宫应贤拍照了，现在总算找到了十分自然的时机。两人拍了几张，玩了一会儿蛇，又看了一圈，最后任意站在了工作台前问道： 那副蜥蜴的标本呢？ 我已经把它修好了，它不在这儿，等吃完饭我带你去看。 宫应贤说到这里，脸上莫名的有些发烫。任意并没有注意到，调笑道： 这么神秘啊，那我更期待了。 飞兰应该差不多到了，我们回去吧。 哎，下次我想在这儿试试。 现在就可以。 我发现你的尺度越来越大了，逗你都不好玩啊。 逗我的？那你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 真的，真的。但是现在咱们得去吃饭了。 宫应贤牵着任意的手带他离开恒温室，一直到回到客厅才松开。盛博正在指挥人摆盘。 菲兰还没到吗？ 还没呢。啊，我刚刚打电话，小王说他们的参观推迟了一些，还没结束。 那就不等他了，把他喜欢吃的留一份，我们先吃吧。 好的。 两人刚坐下吃了没几口，宫应贤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他拿起来一看，是司机打来的。他皱了皱眉，一般司机不会直接给他打电话。 少爷，出事了，品仙二厂着火了。 品仙？ 品仙乳液？ 怎么回事？飞兰呢？ 他们还没出来，现在现场情况很混乱，我们也进不去，也联系不上飞兰小姐。 龚应贤挂掉电话，大步朝门口跑去，仁义也跟了上去，同时掏出手机打电话。这个辖区的中队长是他朋友，两人上了车，龚应贤一边不停地给龚飞兰打电话，一边发动了汽车。 喂，威哥，品仙二厂是不是出事了？ 在得到肯定答案后，仁义的声音都有些发抖。 什么情况你跟我说说，我妹妹正在里面参观，一堆学生。哦，有进展马上告诉我，拜托了威哥。 挂了电话，仁义抹了把脸。 现在他们也不知道什么情况，只是接到警情了。咱们先别着急，冷静一点，飞兰不会有事的。 龚应贤眼眸赤红，双手死死地抓着方向盘，狠踩油门，以最快的速度朝工厂飞去。